六，阅读课文。 桂林陈景。第一次到桂林，我发现这里有一种神奇的美。空气清新的醉人，景色美丽的迷人，而桂林老人热爱生命的情景又是那么深深的感人。7月28日清晨5点多钟，我漫步走在桂林街头，发现桂林的清晨完全是老年人的，他们已经早早的起来，进行着各种晨练活动，登山、游泳、放风筝、跳舞、垂钓。桃花江畔坐着几个老先生，每人各持一个钓鱼竿，盯着平静的水面，神情悠闲。不时就有一位老人从水中拉出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江边有两群老人正练着各自不同的拳法。近处的老人们慢慢地踏步，舞动手臂，做出各种优美的姿势。原来他们正在练太极拳。远处的一群老人跟着音乐，一会儿转身，一会儿提腿收腹，不知练的是什么拳。看着老人们练得很认真，我不禁心想，虽然他们生命里的青春已经快没有了，但是心理上的青春依然存在。生命不是正在他们努力坚持的锻炼中继续保持青春的活力吗？沿着江边走，走到象山公园，这里又换了一番景象。象鼻山的山腰间，六七个老人从台阶上向小山上走，他们说说笑笑，有时也站下来向远处观望，欣赏漓江美景。新鲜的空气，绿色的山峰，碧绿的江水，使每一个登山老人的心情非常愉快。山脚下，一群老太太手中握着彩扇，在优美的音乐中快乐地扭着秧歌，不时传来一阵阵爽朗的笑声。在象山水月洞前，只见一老者畅游漓江，不远处的几位老人也身着泳装，一个接一个地跳入水中，开始了每天的必须的锻炼项目。在漓江岸边的公园里，你会惊奇地发现，这里留下的是桂林老人喜欢宁静的足迹。散步的老人在这里聆听生活的节奏，享受生活。象山公园旁的滨江路，绿树成荫，桂树成林，树下一对对中老年人，有男有女，你挽着我的手，我挽着你的胳膊，跟着音乐的节奏，兴致勃勃地跳着交谊舞，在青山秀水的漓江岸边形成了一片美丽的风景。公园瀑布前，成群结队的鸽子飞到喂食老人身旁，咕咕地叫着，仿佛是老人的伴侣，亲密无间。广西健康教育协会的工作人员正在公园入口处耐心细致地为老人们测量血压，检查身体，不时地回答老人们提出的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此时阳光洒遍公园的每一个角落，蔚蓝的天空里各种形态的风筝已翩翩起舞。我想那一只只在晨风里翱翔的风筝，都寄托着老人们一个个美好的愿望吧。